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史莱克学院院长办公室，柳二龙正在找弗兰德商量该如何让玉小刚从灭门痛苦中走出来。二人纷纷感慨武魂殿的辛辣狠毒。 唉，武魂殿真是太狠了，不动则已，动则雷霆万钧。最可怕的是，事先你们宗门竟然没有收到一点消息。如果我猜的没错，在行动之前，武魂殿一定把所有参与行动的魂师聚集在一起，统一看管，完全封锁消息，这才出奇制胜。否则他们要付出的代价只会更大。 武魂殿，好狠的武魂殿！比比东，你这个贱人，我定要让你永世不得超生。 如果小三在这里就好了，他是小刚一手培养长大的，如果有他在，小刚的心情或许能够平复一些。 说这些有什么用？看来我真的要去用苦肉计了。我已经没有家了，却不能再没有小刚。弗兰德，帝国那边怎么说？ 哦，正在和星罗帝国那边接洽，有慕白和竹青在其中帮忙，再加上两大帝国的共同利益，彼此联手并不是什么难事。但现在武魂殿掌握的势力太可怕了，虽然他们现在还不敢公然挑战两大帝国，可是他们手中掌握的魂师数量以及各个公国王国的军事力量，已经足以与两大帝国分庭抗礼。战争如果真的开始，那就是全大陆的灾难。 现在我们处于弱势，尤其是在魂师方面，根本无法与武魂殿所掌控的力量相比。小刚如此废寝忘食，也正是因为如此。可惜如果昊天宗还在，有他们的带领，我们也不会如此被动了。 真的不希望战争爆发。比比东这个女人果然是个疯子，她究竟想要干什么？ 自从胡列娜一行人与唐三决斗损伤惨重后，几人狼狈回归武魂殿。胡列娜不顾两位封号斗罗和邪月还有燕的阻拦，主动向教皇比比东请罪。鬼斗罗和菊斗罗也随之前来。教皇殿里，鬼斗罗依旧是一片虚影状，菊斗罗的脸色则显得很苍白。他们那天施展了武魂融合技后，自身受到了不轻的创伤，到现在还没有恢复过来。而此刻听到他们的禀报后，比比东正大发雷霆，只见他一耳光打在了胡列娜脸上。胡列娜的身体瞬间甩飞而出，撞击在议事大厅的墙壁上，缓缓滑落。她那艳丽的面庞上多了一个红色的血掌印，一缕鲜血从嘴角处流淌而出。被打到一旁之后，胡列娜勉强爬起身，她的眼中却没有半分愤恨，她依旧带着淡淡的茫然。哪怕他已经回到了教皇殿，可在他的脑海之中却依旧盘旋着唐三与小五最后的对视。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忘记那一天发生的每一幕场景。此时的比比东缓缓收回了自己的右手，眼中寒光绽放。 教皇陛下， 连敌友都分不清，亏你还是我选定的圣女。到后殿面壁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不许出来。 是，陛下。 陛下息怒。 息怒？两位长老，你们让我怎么息怒？胡列娜有错，你们呢？身为武魂殿长老之尊，封号斗罗，却让一个才20岁的年轻人算计了，还导致最后10万年魂兽献祭而死。 你们做得很好啊。 这， 你们下去吧。 是，陛下。 泰坦巨猿，还有那什么牛头蟒蛇，好啊，你们破坏了我的好事，等我空闲下来就把你们拿来做魂环。 李比东有些烦躁地挥了挥手，眼中杀机收敛，如果依着他的脾气就是下杀手也很正常，但他不能那么做。武魂殿刚刚开始发动，正是用人之时，两位封号斗罗也明显松了口气，赶忙拜谢比比东不罪之恩，快速地离开了议事大厅。一身朴素的衣装，怀抱毛发晶莹如银的小白兔唐三缓步走进了天斗城。尽管他的衣着并不显眼，但那一头蓝发加上英俊的面容还是很容易引人注意。唐三向前走着，眼睛根本没有看路，只是看着怀中的小舞，手中还拿着一根胡萝卜调味的。还原本体的小舞最喜欢吃着胡萝卜，唐三就买了许多存放在自己的如意百宝囊中。尽管现在的小舞已经没有了意识，但只要抱着他那毛茸茸的身体，唐三的心就能静下来，至少不会过于痛苦。 小舞，我发誓不论如何也不跟你分离了。 离开星斗大森林的这些天，他一直都将小舞带在身旁。在别人眼中，一个大男人抱着只小兔子很怪异。从星斗大森林到天斗城的路上，唐三将未来的计划已经仔细思考过了。想要撼动武魂殿，首先就要增加自己的实力和势力。势力唐三不太感兴趣，但实力却是至关重要的。他并不是一名普通的魂师，而是从唐门而来，拥有着唐门的毒药和暗器炼制方法。单凭这一点，他就足以让武魂殿吃上大亏。只不过现在他当初炼制的暗器大部分已经用完了，所以回到天斗城后，他决定先去找自己的老师商量一下，然后就开始闭关苦修，同时铸造更多的暗器。等到力量积蓄到一定程度后，就开始对武魂殿下手了。至于万年九品身亡，唐三反而不急。他很清楚，以自己现在的实力，就算找到了也不可能将其带回来，只有等到实力足够之后再去寻觅。正在街道上走着，突然间迎面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响起，迎面而来的十余骑已经将路占满，飞奔中尘土飞扬，道路上行走的行人仓皇散开躲避，一时间原本宽阔的街道上顿时一片鸡飞狗跳。 快开，下来吧。 哼，唐三没有躲。经过了小舞的事情以后，他的心态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，原本的平和自如早已消失，剩下的只有强烈的执念。为首的一名骑士眼看唐三低头前行，手中马鞭扬起，在接近的瞬间强横地朝着唐三身上抽来。就在这时，唐三一直停留在小舞身上的目光缓缓上移，伴随着抬头，一层可见的白光骤然从他身上蔓延开来，刹那间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，一股极致的寒意在那白色光晕范围内骤然释放。悲鸣声中，十余匹精挑细选的战马几乎同一时间瘫倒在地，口吐白沫。他们的身体在惯性的作用下直奔唐三身前撞来，而唐三不慌不忙，吐气开声，左手抓住抽向自己的马鞭，右手握拳猛然出击。先前那匹战马停滞在唐三拳下，坚硬的马头支离破碎，整个马身瞬间挤压，强横的力量透体而过，在他后面以及旁边的所有战马都在这充满爆炸性力量的一拳中停滞，马上的十余名骑士几乎同时被甩了出去。唐三的出手很有分寸，伤马不伤人，真正被毁灭的也只有那匹头马。左手拽着马鞭，被轰死的那匹战马的主人直接被唐三从马背上拉了下来，在唐三拳上功夫爆发的时候，周围就已经是一片惊呼。 好， 是。 这些骑士身上大都穿的是皇家禁卫团的衣服。皇家禁卫团乃是天斗帝国皇室最核心的战士，每一名都经过精挑细选。小队长以上级别的都是由魂师组成。对于魂师数量本就不算很多的天斗帝国来说，这绝对是精锐中的精锐了。那名被唐三拉下来的皇家禁卫还想反抗，唐三只是一抖手中马鞭，一股澎湃的劲力穿过去，他的身体就已经软倒在地。一众皇家禁卫跌得七荤八素，其中一人猛地从地上爬起来。 混蛋，给我杀了他！ 一边说着，不弱的魂力波动从开口者的身上爆发出来，武魂附体。看到这个人，唐三不禁有些惊讶。他是所有骑士中唯一一个没有穿禁卫盔甲装束的，看上去一身的华服，大约30岁左右的样子。这个人唐三竟然认识，当初他们在前往天斗皇家学院的时候就和这个人打过交道，他正是天斗帝国四皇子雪崩。很多年没见过这个人了，虽然他年纪增长了不少，但表面的那层浮夸丝毫也没有收敛的意思。看他那叫嚣的样子，唐三心中就是一阵厌烦。 同样的父亲，怎么生出的儿子相差如此之大？和雪清河相比，他差的实在太远了。 动手啊，你们这群废物。 两皇两子四个魂环出现在雪崩身上，出身皇家，他的魂环自然是最佳配比。只是30岁的年纪才到40级，就算以后他刻苦修炼，终其一生也不可能突破到封号斗罗那样的层次了。唐三轻轻抚摸着怀中小舞的毛发，不再去看眼前这些人，似乎他们根本与自己无关似的。皇家禁卫们则快速从地上爬起来，将雪崩围在中央，小心翼翼地盯视着唐三，一脸的紧张之色。虽然唐三并没有施展出武魂，但从他刚才轰出的一拳，还有那令他们现在依旧颤栗的庞大杀机，这些嚣张惯了的皇家禁卫也不敢轻举妄动，谁也不希望与之前那匹战马有同样的下场。能够成为皇家禁卫，都是真正上过战场的战士。唐三给他们的感觉就像是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，那股充满死寂的冰冷杀气绝对不是任何普通人能发出的。雪崩刚想动手向唐三发动魂技，突然一只大手按在了他肩膀上，硬生生地阻住了他的魂力。 不想死就不要动手，交给我吧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